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73集。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黑塔曾经开启过末位者淘汰游戏，如果凤杰的玩家比较弱，被黑塔选为末位者进行淘汰，那整个区没有一个玩家通关也不是不可能。或许也有玩家通关，但是他们离开了这座城市，去往资源更丰富的地方。然而唐默还是说 不对劲， 六人全是高级玩家，连傅文生都攻略了黑塔四层，整座城市仿佛被冻结了一般，看不到任何打斗的痕迹或者血迹。如果是经历过末位者淘汰游戏的地区，不该是这样。他们小心翼翼地朝着城市中心走去。忽然，唐默扭过头，看向街边的一家奶茶店，他的双眼死死盯着这家店的门口。店门大开，黑漆漆的商店宛若一只怪兽，张开巨大的口等待猎物的进入。唐默定定地看着这家店，片刻后他与傅文铎使了个眼色，傅文铎点点头。唐默拔出小阳伞，轻手轻脚地走向店铺。就在他快要进入店内的一刹那，一个黑色身影嗖的一声从旁边窜出来，挥舞一根木棒，凶狠地打向唐默。傅文铎的速度比他还快，他脚下一蹬，漆黑的三棱形利器直接拦下这根木棒。瘦小的矮人见自己被拦住，他龇开牙齿，做出一副恶狠狠的模样。但他看见傅文铎的脸时，却猛地一怔。同样，傅文铎看见他也是皱起眉头。他在脑海里回忆了一下，竟然一下子没想出自己曾经在哪儿看见过这张脸。同样，唐默也觉得这个小矮人似曾相识。很快，只听一道尖锐的叫声响起。 该死的 A 先生，你是那个该死的 A 先生啊！还有该死的 B 先生啊，就是你们，我这辈子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这两张丑陋的脸，是你们害得我被马戏团团长炒鱿鱼，害得怪奇马戏团倒闭，害得我失去工作，又得回来给那个该死的白雪公主倒洗脚水，我要杀了你！ 再次挥舞大棒，喷嚏精愤怒地朝傅文铎劈来。白若瑶嘻嘻一笑，伸手就挡住了这一击。他故作惊讶， 咦，好弱呀，比我想象的弱好多。 喷嚏精想把木棒从白若瑶的手里拔出来，可他的力气根本比不过对方。这时唐默终于想起来，他惊讶地看向傅文铎， 集结副本怪奇马戏团的奇妙之夜，这是当初那个付给我们银币要我们负责押送大蚯蚓的侏儒马戏团成员。 唐默和傅文铎认出了喷嚏精，两人双眼一眯，毫不犹豫地伸手抓向小矮人，但是喷嚏精却以极快的速度嗖地溜走。他抛弃了自己的大木棒，转身就跑。小矮人力气不大，速度却快极了，几下便消失在荒废的城市里不见踪影。下一刻，整座城市突然响起歌声，仿佛有数百个儿童在齐声唱歌，歌声响彻山谷。 墨镜，墨镜，他的皮肤像雪一样白。墨镜，墨镜，他的嘴唇像血一样红。墨镜，墨镜，他的头发像五木窗一样黑。墨镜，墨镜，到底谁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这歌声一会儿从西边响起，一会儿从东边响起。问出最后一个问题，歌声戛然而止。七双眼睛从街道两旁的灌木丛中探出来，一道粗重的男声说： 才不是那个坏女人。 第二道声音略显尖细一点， 是谁都不会是那个坏女人。 第三道声音慢吞吞， 那个该死的女人，她怎么还不死掉？ 第四道声音， 蠢货，谁能杀得死她？ 第五道声音， 这些人类不是带着毒苹果回来了吗？ 第六道声音似乎看见了什么东西，忽然拔高， 啊，混蛋，我看到那两个混蛋玩家了，是他们害得我丢掉了地底人王国海关长官的工作，就是他们。 第七道声音就熟悉多了，是怪奇马戏团的喷嚏精， 啊，该死的糊涂蛋，你居然也和他们有仇啊！杀了他们，不能让他们吵醒那个坏女人，就让她睡一辈子吧。 在第一道声音响起时，唐木六人已经握紧武器，随时准备攻击。这些小矮人行踪诡谲，声音从各个方向传来。傅文铎仔细辨认，当第六个小矮人说话时，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方向。当最后一个小矮人说话时，傅文铎、唐默、白若瑶、安德烈齐齐冲了出去，尖叫声刺破天空。 他们发现我们了，杀了他们！ 杀了他们！ 傅文生拉着陈珊珊躲到一家餐厅里，他从背包里拿出一把手枪。这个12岁的男孩将身体藏在餐厅的桌子后，保护着身后没法进化身体的短发女生。他握着枪，每一枪下去都射准一个小矮人，小矮人被他的子弹逼得暴露身形。当小矮人动作慢下来时，唐默几人的攻击便立刻跟上。漆黑的三棱锥形利器一刀劈下，劈断一棵粗壮的树，吓得小矮人瞌睡虫瞬间清醒，再也不打瞌睡。唐默的小阳伞尖锐无比，他一把撑开伞，用坚硬的伞面将两个小矮人推到白若瑶跟前。银色刀光一闪，两个小矮人摸着自己的头发惊恐地说， 不许剃掉我的头发，我就剩这一点点遮秃的头发了。 安德烈则是一拳一个小朋友。七个小矮人每个都弱得惊人，但是他们的速度和他们的实力成反比，他们非常弱，根本不是唐默六人的对手。光比体能，可能陈珊珊都能胜过他们，但他们的速度快极了。唐默四人互视一眼，安德烈一拳砸向街边的巨型广告牌，将这广告牌砸倒在地，挡住四个小矮人的去路。白若瑶堵住一条路，唐默和傅文铎各堵住一个出口，七个小矮人被堵得死死的。最聪明的小矮人万事通眼珠子一转， 我去找那个臭女人来，你们等着。 其他小矮人顿时不乐意了， 你分明就是想跑。 万事通无比阴险，哪怕墓地被拆穿了，他脸不红心不跳，甚至还能理直气壮地说， 能逃一个是一个，我才不要和你们一起死。 可是他话刚说完，一根橡胶绳便紧紧缠住了他的胳膊。万事通错愕地看向对方，只见一根细细的橡胶绳从唐默的掌心射出，死死地捆住了小矮人的手臂，任凭万事通怎么挣扎，他都无法解开这根绳子。安德烈走上前，串糖葫芦一样把七个小矮人依次绑到了一起。这七人仿佛一个模子印出来的，都是矮小干瘪的瘦侏儒。被捆到一起后，他们开始互相埋怨， 都怪你，我就说不能管这些坏人类，他们可厉害了。 我怎么知道他们这么厉害，以前的人类也没这么强啊。他们当然厉害，就是他们，就是这两个混蛋，害得我丢掉了马戏团的工作，他们连自己的格雷亚阁下都敢得罪。 唐默看着说话的小矮人，端详片刻，他认出来，这竟然是地底人海关的那个侏儒长官。 我认识那个大块头，他可讨厌了，那次在香蕉酒馆里，就是他偷走了我私藏的一瓶香蕉酒。 一个穿着绿衣服的小矮人愤怒地瞪着安德烈，安德烈回忆片刻，用英语对绿衣服的小矮人说， 难道是去年我曾经进入过的一个单人副本游戏，让我从香蕉酒馆里偷走一瓶酒，这都快一年了。 小矮人恼怒地叫道， 一年了你还没赔我香蕉酒钱。 安德烈无言以对。 唐末六人每个都是经历过无数黑塔游戏的高级玩家，他们的名字在黑塔世界十分响亮。同样，因为参加过太多黑塔游戏，他们也跟很多黑塔 BOSS 结了仇。七个小矮人都被绳子捆了起来，六人聚集在一起，开始讨论怎么处置这七个家伙。唐默说，他们是七个小矮人，以他们的实力，这座黑塔肯定不是他们守护的，真正的守塔者是白雪公主，利用他们能找到白雪公主，甚至威胁她。傅文铎难得和唐默持相反意见，他指着其中的一个小矮人，声音平静， 他刚才说他非常想杀了白雪公主，这是黑塔世界，不是童话故事。白雪公主是个危险的黑塔 BOSS， 她和小矮人的关系明显也不好。 白若瑶说， 那怎么办？难道要放了他们？放了他们，说不定他们会回去给白雪公主通风报信哦。 唐默看向他，你不是说白雪公主沉睡了吗？白若瑶露出一个神秘兮兮的笑容，她拿出自己的背包，拉开拉链给唐默看，唐默看了一眼， 干什么？ 唐唐，你就没发现少了什么东西吗？ 少了东西？唐默再仔细看这只背包，几秒后他睁大双眼惊讶地说，苹果呢？白若瑶笑眯眯地说， 好像在进入这座城市后，苹果就自动从我的背包里消失了啊，难道说它被它的主人发现了，自动回到白雪公主身边去了？那该不会现在白雪公主已经醒来了吧？ 众人无言以对。唐默现在就想抬起脚把这个混蛋娃娃脸青年踹进长江。唐默心想，这么重要的信息你他妈现在才说。似乎听到了唐默心中的话，白若瑶有点委屈， 我也是刚刚发现的。 然而他的话根本没人信，这是狼来了的故事，被耍多了，大家对白若瑶的话连个标点符号都不信。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